生人却带着冷酷，像一个小孩想把时间停住，你的脸怎么看都不清楚，多想把我自己如今究竟身在何处， Bye.

过太多苦涩，能牵手才感动。无论再苦，你也只是眺望着天空，怕我担心就沉默。 无情世界有你一个，深情相信我，还有什么值得难过，值得想不通。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，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。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， 为你举重有我呵护等候，天地摇晃流星坠落不回头， 完成的在狂风里拥抱，深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，把泪放闪耀， 忘情的在狂风里拥抱，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，浪漫的不值得，那是你 无想依靠， 还是不放弃燃烧。到生命地步才会看透彻，谁在多拍谁在左右，为了我心痛，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，赢得你渴望有的所有，为你举重有我呵护等候，天地遥望流星坠落不回头，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，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，让泪光闪耀，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，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，浪漫的不值得依靠， 完成的在狂风里拥抱， 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，让泪光闪耀，我记得在狂风里拥抱，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，浪漫的 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倔强的烦恼算什么？

想你回家，寂寞深得像太让人害怕，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，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，你身体却在拼命逃，当欲望在燃烧，你爱我还是错，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，你为谁在挣扎，你爱我还是错，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，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，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，爱你也没办法，恨你也没办法，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，拉着你的手却让我也被拖下，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，被大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，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你不再挣扎，爱我还是他，我宁愿听到残忍的回答，也不要再被耍，你爱我还是他，找了一百个理由，我就是那么傻，爱我还是他，是否沉默代替你的回答，我应该明白吧， 烧中渐渐毁灭，不懂